诗篇第三篇。耶和华啊，我的敌人何其增多，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许多人议论我，他得不到上帝的帮助。但你，耶和华，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令我抬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我躺下，我睡觉，我醒来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虽有成万的百姓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兴起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断我所有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救恩属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